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26度，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起事故。目前在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另外莲石东路南沙窝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事故，请后车要注意避让。另外，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降雨，路面比较湿滑，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京津冀三地将迎来降雨天气，海河流域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上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暂时没有发现与国内其他地方疫情存在关联； 京津冀三地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提示，个人防护一刻也不能放松。 三地热点方面，冰立方无障碍建设受到好评，张家口赛区全力完善冬奥赛会服务保障； 守信获利失信受罚，北京信用交通体系初步建立；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北岳竣工，对大红门等北京书解商户有特殊优惠； 天津印发教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实施方案，中考逐步增加体育分值。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总统表示支持塔利班与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 日本新增病例再创新高，过半府县破纪录。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4集，天竺派出所党支部坚强堡垒，守护国门安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来关注天气。据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间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北京阴有中雨，并且伴有弱雷电，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白天。那目前来看呢，降雨已经开始了，今天夜间降雨会逐渐减弱结束。气象部门提示，今天早晚高峰将会受到降雨的影响，低洼路段容易积水，请不要涉水行车。 此外，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北京市西部、北部仍然有雷阵雨天气。北京市预警中心、北京市防汛办在昨天下午4点左右发布提示，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避让积水路段，切勿涉水穿行，减少山区游玩，远离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同时避免在低洼地带以及桥下停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天津今天也将迎来降雨。据天津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上午开始，天津将自西向东出现降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局地有伴有短时强降雨，这场降雨会在明天傍晚区域结束。据了解，预计这场降雨前期以稳定性降雨为主，明天午后为分散性雷阵雨，过程累计降雨量为大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为30到50毫米。 河北省这两天也面临降雨天气，受河北省气象部门的预计，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到夜间，降雨时局地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河北张家口南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此外，河北省在昨天晚间的8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河北省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显示，到今晚8点，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定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此外，据水利部昨天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海河流域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据预测，未来3天，山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东部、南部、山东西北部、京津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受其影响，海河流域潮白河、晋运河、北运河、永定河上游、张卫河等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 京津冀之声提醒您，雨天出行要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标志。这些可能是发生险情后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要小心的标志。同时，如果路面有积水，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和其他电力设备，以防出现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当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供电公司处理。 另外呢，大雨天常常还伴有大风天气，这个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外出。如果需要外出，要远离广告牌、工棚等临时建筑物，谨防高空坠物。雨天驾车需要特别留心路上的行人、自行车。遇到行人的时候，应提前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在夜间雨中驾驶的时候，地面因为积水会反射光线，适当的变换远近灯光有助于及时发现前方的障碍物。此外，雨天路面湿滑会导致车辆的制动距离加大，因此要低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 在气温方面，今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明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就正式结束了。那么告别了三伏，是不是意味着告别了夏天呢？对此，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树伟认为，今年出伏后的第4天就将迎来标志着暑热行将结束的处暑节气。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大部分地区仍然会处在炎炎夏日当中，不会马上凉爽，人们还是要当心秋老虎发威。 另外，出伏后天气日渐干燥，人们容易患干咳少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等秋燥之症。又由于天气由热转凉，很多人容易感到疲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秋乏。罗树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对付秋燥，首先是及时补充身体水分。此外，经常食用一些清热生津、养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蜂蜜、菠菜、番茄等，以及各种新上市的时鲜水果。一日三餐应该多清淡、少油腻，注意增酸少辛，合理饮食。 为有效驱除秋乏，罗树伟建议，如果遇到天高云淡的爽朗秋光，要到户外走走，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像爬山、慢跑、散步、做操等，还可以经常按摩和梳理头发，保持头脑清醒。同时，适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心境，缓解压力。注意劳逸结合，早睡早起及午间小憩。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昨天上海新增的本土病例的相关信息。上海昨天又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而且发生在医院，是一位医院工作人员。为此，上海增加了一处中风险地区，这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为此，昨天下午6点30分，上海市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松江区中心医院在昨天报告一名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随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暂时没有发现患者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据了解，这一患者为松江区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女性，25岁，已经全程接种新冠疫苗。自8月2号以来，患者在医院组织的每3天一次的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患者在14天内没有离开过上海，除工作场所与居住地外，还到访过公寓楼下的超市、水果店以及饭店等场所。目前，这些场所已经进行封闭管理，终末消毒。 另据调查，患者曾因眼疾到过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就诊。 松江区中心医院从昨天开始暂停门急诊，实行闭环管理。这一患者的居住地松江区永丰街道苍峰路855号有炉公寓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的其他区域均为低风险。 截至昨天下午6点，已排查到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以及7000多名筛查对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对患者相关场所的物品环境进行采样，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由于近期这一患者曾到过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根据国家和上海市防控要求，医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汾阳路、宝庆路、浦江路三个院区均已经暂停了日常门急诊的医疗服务，完成院内环境采样和终末消杀。 昨晚，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通过自己的微博“张文宏医生”发文介绍了自己近几天的工作，回应了网友对于包括昨天上海新增本土病例在内的多种关切。他表示，只要抗疫常态化与专业化之后，我们还是有希望过上正常的日子的。 针对昨天上海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张文宏介绍了发现的过程，并总结说，上海市的防控体系随即启动，做到了早、快、广。另外，他分别做了解释。早是指这一病例在此前的医院组织的每3天一次的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说明发现病例的时间很早。 快是指上午确诊之后，截至到8月18号18点，已经排查到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0人，均在上海本市，已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其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排查到密接66人，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广是指已经排查到的7347名筛查对象，并完成了核酸采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及场所实施封闭管理，目前已经对病例相关场所的物品、环境等进行采样，已经检测272份样本，结果均为阴性。 张文宏表示，在大流行时代，我们还是会经常面临输入或者本土病例的挑战，出现一例或几例的病例并不奇怪。但是只要抗疫常态化与专业化之后，我们还是有希望过上正常的日子的。 对于网友提问，你最希望的抗疫场景是怎样的？张文宏写道，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进行，就像没有发生疫情一样。因为一切都纳入了正常化的轨道。就像今天，抗疫女侠吴凡加班上新闻发布会，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彭静大姐和我这个救治组组长到了时间就会下班。 针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控，张文宏介绍说，周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中心专家组查房，主要是总结德尔塔病毒的诊治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治疗好德尔塔变种新冠病毒的患者，病毒仍然在可控制中，心中有底，遇事不慌。同时，张文宏还介绍说，注射疫苗的患者症状更轻，更少重症化。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来了解京津冀三地的疫情防控。京津冀三地卫健委消息显示，8月17号的0点到24点，三地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天津新增3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发布提示，当前首都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疫情防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请市民朋友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进返京需严格核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监测措施。解封的小区居民要做好健康监测，要坚持戴口罩、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到就近发热门诊就医。居家时要加强通风换气，做好清洁消毒，注意个人卫生。外出时要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部卫生，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机场周边的社区村实行常态化封闭管控，仅保留一个出入口，实行全封闭管理。这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的机场周边社区村庄常态化封闭管控防疫工作指引中提出的要求。指引当中提到，要对机场周边社区村的农贸市场、企业车间、集体宿舍、公厕等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环境核酸检测每周一次。机场周边的社区村内所有的居住、生活和工作人员均要定期开展核酸检测，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动态调整核酸检测频次。 保洁、垃圾处理等重点岗位人员核酸检测每周两次，每次间隔两天以上。 对于机场周边社区、村的公共场所和健身娱乐场所，指引提出，娱乐场所、七小场所等人群聚集场所要严格落实测温、验码、查证、登记、佩戴口罩、通风消毒、一米线、限流错峰等措施，减少人员聚集。学校、托幼机构按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严格执行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监测、疫情风险排查。养老服务机构、开展老年人全托服务的服务机构以及社会福利机构实行全封闭管理，非就医、殡葬等必须要求无人员进出。 推动疫苗接种是疫情防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北京市海淀区在昨天启动了12到17岁人群的第二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持续到24号。据了解，海淀区 11.5 万名在校学生计划在9月初实现应接尽接。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北京市第19中学，学生们正在按照班级进行登记，医护人员确认学生监护人或委托人及本人知情同意自愿后，分班级进行疫苗接种。初二年级学生乌子涵刚打完针，在留观区安静地坐着。 扎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疼，就跟平时像打流感似的那种。现在胳膊有点重重的，热热的。现在北京它也有一些疫情，还是打完了以后更安全。 初二学生傅家豪说，打针之前学校也跟他们进行了充分沟通。 老师首先先告诉我们要接种疫苗，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时候接种一些注意事项，也讲解一些疫苗的关于它的原理之类的，就让我非常有底。 北京市第19中学校长高新桥说，这次主要是对新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的学生进行第一针的接种，以及新高二、高三的第二针接种。针对还没有入学的新初一和新高一学生，由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不熟悉，学校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 给每一个学生贴上一张班级的序号，班主任老师拿着名单进行核对，以班为单位进行咨询、信息筛查、接种、留观，最后离开我们留观区的时候，都有两名老师要查他红单子上的时间，总体上是非常非常有序的。 据了解，目前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一批接种已经在7月底完成，有2万多名新高二和高三学生在68所学校接种了第一针。海淀区教工委副书记李航说，第二轮接种将持续到8月24号。 第三轮注射呢，我们准备在9月份开学以后，针对没有接种的学生进行补种。 为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安全屏障，自8月1号以来，公安部门在京津冀80个环京检查站出动警力 11.5 万多人次，检查车辆 623.2 万台余台次，人员 1233.7 万余人次。这是公安部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据了解，自7月20号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涉及疫情违法犯罪案件1054起。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针对编造散发虚假疫情信息、不配合疫情检测等违法犯罪行为，7月20号以来，公安机关共查处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054起，打击处理1785人。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表示， 针对妨害传染病防治、拒绝隔离治疗等违法犯罪行为，紧盯制售假劣口罩等防疫物资、非法处置医疗废物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从严从快惩处。今年以来，公安部对上海、重庆、广东发现的三起制售假劣口罩案件都进行了挂牌督办。 8月1号以来，京津冀80个环京检查站共出动警力超过 11.5 万人次，查控涉疫人员1171人。铁路公安机关7月20号以来协助有关部门移交密接者1889人，民航公安机关累计处置疫情防控警情2084起。李国忠通报， 铁路公安机关协助有关部门处置核酸检测阳性旅客6人，发热旅客79人。移交密接者1889人，民航公安机关累计处置涉疫情防控警情2084起，协助开展隔离7.9万余人。 配合疫情防护工作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东城公安分局昨天发布消息，针对网传一男子不扫码进入商场并辱骂工作人员的情况，经东城警方工作，将违法行为人李某华查获。 今年8月16号下午2点左右，男子李某华在进入东城区某楼宇底商时不配合扫码登记，并辱骂推搡防疫工作人员，影响防疫秩序，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目前，李某华已经被东城公安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在天津也出现了一起违反防疫规定违规操作的事件，在事后的处理当中，有关部门也对此给予了严厉的顶格惩处。作为外防输入的关键一环，天津港对登上外籍船舶的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在日前，天津港专职防疫监督员在例行督查当中发现，一名给外籍船舶回收垃圾的企业工作人员违反了防疫规定，私自登上了外籍船舶，并且没有穿戴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用品。对此，防疫监督员立即采取措施，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并启动预案，对这名违规人员进行了隔离。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接到防疫监督员的警报，天津港立即向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上报情况，并启动预案，联系海关、边检以及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对这名违规人员进行隔离。 整个的处置过程全程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人接走之后，我们对他经过所有区域处置等待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消杀。 等这名人员解除隔离后，公安机关还将对其采取相应的处罚。而对于这家违规企业，市港航局则吊销了他在天津港区域从事船舶服务行业的资质。 同时呢，我们也严禁这家企业的法人和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再注册同样的企业，从事同样的相同的业务，是我们目前采取的最顶格的一种处罚措施。 天津港从8月份开始设置了专职防疫监督岗，在每艘外籍船舶靠岸作业时，对港口登船作业人员、船舶上的外籍人员以及第三方服务人员的疫情防控措施执行情况进行巡视检查，并对防疫监督员、登船作业人员采取集中居住封闭管理。 需要加严的措施，比如说核酸检测频率的调整啊，还有现场的这个防护啊，随着这个疫情形势的变化，不断的进行调整，而且是随时调整，监督检查的机制啊，都会跟得上。 截止到本月16号，半个月的时间内，天津公交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共查处21起非绿码乘客乘车事件。据天津公交部门介绍，这些非绿码乘客当中，有的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仍处于隔离期，私自外出乘车的，而大部分是由于错误填写健康码信息、定位失误或没有及时更新造成的显示异常。还有的乘客在出现非绿码情况下，不愿主动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而是等民警、卫健或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才肯提供，给正常运营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 天津公交部门提示广大乘客，在天津乘坐公交车时，主动出示健康码和疫苗接种码，配合测量体温。特别是暂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乘客，在天津站、西站乘车时，要积极配合做好身份的信息登记工作。另据天津市公交集团介绍，公交车在运营当中如果发现乘客的健康码异常，除了第一时间将公交车就地转为留观车，并及时联系相关部门之外，所属车队要对这一运营车辆进行全面消杀处理，并安排驾驶员、乘务管理员到就近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期间，要居家隔离待岗，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之后，才能返岗运营。 再来关注全国其他地区疫情防控信息。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昨天介绍，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对新疆阿拉山口市3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新冠病毒基因组二代测序数据分析，这3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新冠病毒与近期我国各地本土病例和输入性病例病毒基因组同源性低，高度提示病毒来自境外输入德尔塔毒株。 8月15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发现了3名无症状感染者。相关流调结果显示，这3名无症状感染者14天内均没有出境出疆史，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没有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接触史。截至昨天上午的8点，博州已经完成了3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截至8月17号的24点，新疆寒冰团现有确诊病例0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均为阿拉山口市报告。 江苏南京的疫情形势正在好转。据昨天举行的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显示，8月17号0点到24点，南京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17号，南京本地新冠肺炎已经连续第5天零新增。出院康复隔离人数达到75例，全城高风险区实现了清零，封闭小区也陆续解封，恢复正常。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京还有160例本土确诊病例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其中轻型31例，普通型129例，所有患者病情平稳。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停飞近一个月的南京禄口机场也将在今天重启国内航班。昨天中午，记者查询航旅纵横 APP 发现，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开售了今天南京到青岛以及南京到厦门的往返机票。 江苏扬州的疫情也在逐步好转中。扬州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17号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从来源看，一例来自集中隔离点，两例来自居家隔离，两例来自封控小区筛查，另有一例来自重点人群筛查。此外，昨天扬州市有15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目前累计出院35例。 在这一轮的疫情当中，扬州市的疫情比南京疫情传播范围更广。对此，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周明浩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这是因为南京的首发病例出现在郊区，而扬州出现在主城区，人员交流多。另外，南京的疫情发生在机场，人员容易追踪，而扬州疫情最早发生在棋牌室，人员复杂，老年人比较多，增加了排查的难度。而在社群传播方面，经过排查后可以看到，南京疫情的社群传播范围小，而扬州比较大。 此外，周明浩表示，扬州最近三天新增病例数在个位数，说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疫情趋势是稳中向好，但是还不能提清零，疫情防控还处在关键阶段。如果严格落实现有防控策略和措施，疫情有望在近期内得到完全控制。根据目前疫情的形势分析来看，再发生大规模聚集性疫情的可能性比较小。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郑州市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17号的0点到24点，郑州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目前，郑州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全部结束，共检测了 1206.67 万人，检出异常结果一例，为17号通报的境外输入病例预后复阳患者。对此，当地疾控部门第一时间对密接及次密接人员进行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此外，昨天郑州又有11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内蒙古也有好消息传来，据呼伦贝尔海拉尔发布，建于海拉尔区沈堡小区已经连续14天无新发病例。从今天0点开始，海拉尔区沈堡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内蒙古的中风险地区实现了清零。本月5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报告了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南京疫情关联病例，目前正在医院隔离治疗。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今年9月到12月，北京冬奥组委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项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这轮测试将包含场馆运行的各个方面。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及周边、主办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如何、运动员等客户群能否有良好的无障碍体验，将成为检验赛会服务保障水平的一个重要标杆。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来到国家游泳中心体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情况。来听报道。 国家游泳中心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变身冰立方，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项目。 它的电梯关门也没有那么急。 进入到国家游泳中心的无障碍电梯，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张庆波和杜鹏很轻松就把电动轮椅骑了进来。 两排轮椅同时进都行，相当不错了。 国家游泳中心无障碍设施改造负责人刘振铎说，场馆对10部电梯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换了4部新的，6部是在原有的基础增加了3面设置的镜子、扶手、低位的操作面板。 走出电梯，来到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卫生间的门是左右移动的电动门，门口比较低的位置有类似电梯按钮的开门按键。 进去以后您按关，它会提示在使用中，从里边打开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同时我们的卫生间设置了呼叫按钮，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来救援的。 距离卫生间几十米就是一排集装箱式的更衣间，它有跟卫生间类似的电动门，整个配色也很舒适。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和徐艳春感慨道， 空调这些热水这些都会有， 非常温馨感觉。 对对 对, 对，比较高的那个无障碍的标准了。 用完了之后就可以再搬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再利用。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无障碍协调处处长彭四田介绍说，截止目前，所有竞赛场馆和3个冬奥村、冬残奥村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冬奥赛事无障碍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于今年10月进入赛事运行阶段。目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正在围绕疫情防控、住宿餐饮、气象保障、交通、医疗、志愿者等各个关键环节进行统筹融合，为冬奥会的举办搭建起科学有序、高效顺畅的赛会服务保障体系。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张家口冬奥赛事核心区的越野3号气象站，气象装备保障团队成员王旭海正在巡检。他告诉记者，他们分成4个小组，每个月都会对这些气象站点进行不少于2次的检查维护。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叫越野3号站。像这样的自动站呢，我们现在在赛区一共布置了36套。此外呢，我们在赛区的外围还布置了70套的气要素自动站，还有45套交通气象站。此外呢，还有4套航空气象站。可以说呢，我们在张家口赛区现在已经建成了历届冬奥会以来最完备的气象综合观测系统。 全面构建科学有序、高效顺畅的赛会服务保障体系，张家口设立了赛会服务融合推进中心，围绕疫情防控、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志愿者、竞赛服务等方面进行统筹融合。其中住宿方面，28家签约酒店10月底将全部进入试运营阶段。交通方面，11个临时场站已建设完成6个，剩余5个将于10月底前具备运营条件。医疗方面，共设置运动员医疗站6个，观众医疗站7个，比赛场地医疗站29个，包括225名医务人员的医疗保障团队已全部准备到位。志愿者方面，计划设立城市志愿服务点位148个，以累计储备志愿服务人才14526名。张家口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冬奥办副主任刘海峰： 我们要继续保持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不能误的工作节奏，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做好筹办的各项工作，向全世界展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已经初步建立信用交通评价体系，失信者将面临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处境，而信用良好者将得到奖励和照顾。据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目前北京已经有超过9.6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一些违法违规频次高的交通企业也将被限制从事交通运输行业。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目前，市交通委已经制定并印发了信用管理工作办法，建立了8项交通行业单项指标排行榜，共有超过9.6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市交通委法制处副处长刘晓野说， 比如说哪些高速的那个进出口那儿拥堵，有一个全北京市的一个排行，哪个路段超载超限最多，哪些巡游出租车企业它的违章率高，建立了这种行业恶劣行为的曝光台，对超载超限非常严重行为的，或者这种逃交收费公路通行费的视频录像都已经给它曝光了。 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一旦进入失信黑名单，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受到限制。刘晓野表示， 非常严重的行为产生一个联合的惩戒，这可能是一个跨部门的、跨区域的、跨领域的 全国的一个惩戒，不仅是在交通行业的一些事情你办不了了，可能你在贷款的时候都会得运用。 对给社会提供了优质服务的信用等级较好的交通企业，本市会在行政审批等环节给予奖励和照顾。市交通委法制处一级主任科员李新介绍， 对于等级高的企业呢，我行政审批资质审核的时候呢，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实施呢绿色通道和融缺受理等这个便民服务措施。对于等级低的企业呢，行政审批和资质审核的时候做出审慎性的参考。 交通运输企业和个人一旦被列入严重失信黑名单，可以通过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等方式进行信用修复，可以不再作为联合惩戒对象，但相关失信记录会在后台继续进行保存。 今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昨天出炉。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20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4.26%。中心城区车辆投放总规模控制在80万辆以内，各郊区运营车辆约12.8万辆。同时，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各区逐步退出公共自行车运营或转为市场化运营。 此外，在运营监管情况公示当中再次明确，北京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交通管理部门提示市民，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查处。据了解，截至今年6月30号，北京市交通委对于拒不改正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车运营企业累计实施行政处罚9次，涉及8个品牌。同时，各区政府组织全面清理路面上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在解决停车难问题上，河北石家庄最近开放了10个县区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所属的门前广场空地设置的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共享。此外，石家庄市还大力挖掘停车潜力，扩大停车场资源，以满足居民群众的停车需求。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石家庄市赞皇县政务服务中心，门前的停车场已经免费开放，场内车辆停放有序。石家庄市赞皇县居民， 以前住车都跑老远了才能把车停下，现在特别方便。 截至8月17号，石家庄市10个县市区共确定92个停车场、1799个泊位免费向市民开放，并规定连续停放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石家庄市规范停车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忠伟 建议广大市民连续停放不要超过24小时，就是要让所有的停车泊位周转起来，让更多的有停车需求的市民停好车、好停车。 不断扩大停车泊位供给的同时，石家庄市还全面清理规范占用公共资源私有停车场，对私有停车场逐一排查，对占压道路红线的精准测量彻底清理，加强日常巡查，杜绝问题反弹。截至目前，全市共清理占用公共资源的私有产权停车场40处，清退泊位1377个，清除隔离桩墩750个，整改私设停车场98个，排查治理僵尸车708辆。石家庄市规范停车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舆论引导组组长郭俊岭， 坚持配套建设为主，路内停车场为补充，路外停车场为辅的总原则，最大化的来扩大停车场的资源，最大化的来深挖现有停车场的供给，让各项工作便利群众，服务群众。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雄安新区。国务院关于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昨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目标，淀区整体水质由2017年的劣五类提升到了2020年的四类，淀新区平均水质达到三类标准。2021年1月到6月，白洋淀8个国考点位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四类。府河、孝义河、铺河、白沟引河等四条主要入淀河流及上游流域50个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四类，为近10年来的最好水平。 据了解，水质评定共分为6类，从优到劣依次是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以及劣五类。其中四类水质属于普通农业用水，可以用作灌溉，而四类以上水质就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打造白洋淀优美生态环境的关键阶段，要坚持把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为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良好环境。 商贸物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 京津冀地区拥有 1.2 亿消费人口，是全国商贸物流最活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据河北新闻网昨天报道，经过两年多的建设，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的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又称永定城，将于八月底竣工，计划于12月试运营。据了解，为了帮助批发商户尽快地完成过渡，永定城针对大红门商贸城等市场批发业态的整体承接工作，制定了特殊优惠，如合同期5年免租3年、租金优惠、物业费优惠等。 昨天，在位于天津市五大道地区的民园体育场西南侧，天津移动第10000个 5G 基站正式开通启用。据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兰婷介绍，五大道地区将依托 5G 基站大力发展新型业态，拓展旅游消费空间。另据天津市通信管理局局长毕俊生以及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杨波介绍， 5G 的应用推广还将助推天津市实现制造业立市。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作为文化旅游景点、全民健身的体育场所，民园节假日的单日最高接待量超过20000人。适当超前布局，随着新基站的启用，目前共有4个基站同时为民园体育场服务，可以满足20000多人的用网需求，最高下载速率能达到每秒 2G。 5G 基站的规模化覆盖为产业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 5G 的赋能下，下一步我们结合 5A 景区的创建，加快引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全息成像等新型业态，拓展旅游消费的空间。 围绕打造全国一流 5G 城市目标，截止今年7月份，天津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过30000个，其中联通和电信已经分别建成10176个 5G 基站。此外，农村乡镇等地区 5G 基站的推广覆盖也在同步进行。 5G 基站建设这么多，主要还是产业应用，到目前已经有252个示范应用项目了，下一步我们增强 5G 信号覆盖的质量。 5G 应用的推广对于天津市制造业立市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为类似于港口、钢铁企业、物流企业、化工企业等等提供一个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工具。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将建立公租房资格定期复核制度，并落实国务院鼓励三胎政策，多子女家庭可以实现直接配租。北京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自8月20号起实行。对此，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专访了北京市住建委保障房审核分配处副处长马珊珊，对通知中的内容进行了解读，来听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通知明确，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应在轮候期间定期主动申报家庭情况，取得备案资格每满24个月，应提前1个月到户籍所在地街道或乡镇住房保障窗口申报家庭情况，家庭情况没有发生变动的也要进行申报，没有按期申报的，公租房备案资格将予以终止，并在各区政府官网设专栏进行公告。马珊珊说， 实现精准保障的前提是要实现精准的管理，建立这个制度目的呢，就是要精准掌握到底最需要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是谁。 据统计，目前还在轮候的备案家庭约12万户。马珊珊说，街道乡镇住保部门将提前告知轮候家庭，分批进行资格复核。 申报的材料是进行了一个大大的简化，特别是在轮候期间家庭没有发生变化的，咱们这一次啊也不用重复提交材料，只要有一个说明书，说明自己没有发生变化即可。对于咱们这个老龄啊、大病、重残这些特殊困难家庭呢，还要求街乡的工作人员要入户，要开辟绿色通道。 通知还明确，将优化公租房配租模式，提升配租工作效率，对取得公租房备案资格的低保、低收入、重残、大病等特殊困难群体、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以及轮候时间超过5年的家庭，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也可结合本区实际，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马珊珊说，这种模式中涵盖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家庭，是本市落实国务院鼓励三胎的住房政策，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 我们统计呢，现在轮候家庭里啊，有2人及2人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近3000户，在户型的选择上啊，可以根据子女的数量给予适当的照顾。 在教育方面，天津将通过实施多项措施，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近日，天津市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实施方案印发， 根据实施方案，天津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和中考的计分科目。从明年起，中考体育科目总分值40分的基础上，依据天津学校体育工作情况，探索研究逐步提高分值。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当中，体育与健康科目成绩合格将作为普通高中学生毕业的主要依据。 在医疗卫生方面，河北石家庄今年第一批 HPV 疫苗，也就是宫颈癌疫苗，今天开始在网上预约。据了解，本次计划网上预约接种4架 HPV 疫苗1980支，9架 HPV 疫苗980支，在全市31个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本次 HPV 疫苗预约开放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市民可以关注石家庄市疾控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预防接种，选择预约。更要提示您的是， HPV 疫苗与新冠疫苗间隔14天以上才接种。 北京市东城区近日发布了扶持政策，鼓励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努力把实体书店打造成城市的文化会客厅。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在走访东城区多家书店时发现，一批书店家涵养城市文化气质的实体书店正在融入百姓的生活，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有书香味儿。来听霍月发回的报道。 上午10点，更度书社东城龙福店里，读者随意落座，有的打开电脑处理工作，有的手执一书倾情阅读。除了图书、盲盒、扭蛋、乐高、兔爷、跳蛙这些国潮玩具，文创产品遍布在文创区、动漫区等7个功能区，满足着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口味。经过2年多的努力，更度书社目前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在东城区推出的四禁政策扶持下，今年还实现了盈利。更度书社合伙人罗峰介绍， 房租给了我们30%以上的补贴，而且社区街道也会推荐周围的人到这边来进行这个文化活动。四禁政策帮助我们至少增加了40%的用户流量。 这页纸是现在国内仅存的一页。 布衣古书局是北京城内为数不多的民营古书店之一。创办人胡同把首家线下店选在了由排练场改造的戏剧工厂南阳共享记一层。 先做一个跟古书有关的推广活动吧，叫摸古书，能使我们这些东西呢能为大众所知。只有年轻人爱上古书，古书才有未来。 让书香与古都文化有机融合，不仅有布衣古书局，在通惠河玉河遗址旁的春风书院里，人们点上一杯饮品，翻开时尚杂志，轻松惬意。马女士说， 让你身心足够放轻松的时候，随心一点的去进行一些阅读，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书店的经营者不断在尝试新发展模式，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而在东城区最新发布的四禁政策中，还鼓励实体书店融合发展，打造书店加高品质文化空间，这无疑为书店经营者指明了方向。 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情况，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总统加尼18号说，他目前身在阿联酋，支持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等阿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希望谈判取得成功。目前他正在与有关各方协商，以返回阿富汗，继续为阿富汗人民服务。 这是加尼15号离开阿富汗后首次公开露面。加尼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说，他是被迫离开阿富汗的，希望此举能避免流血冲突和更大的灾难。加尼说，他离开阿富汗的当天，其警卫人员挫败了一起针对他的阴谋。他同时否认有关自己离开阿富汗时携带大量钱财的指控，称这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17号就阿富汗当前的局势通过电话，双方同意在下周举行7国集团领导人网络视频会议，商讨共同对策。白宫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讨论了盟国之间继续密切协助阿富汗政策的必要性，包括国际社会为难民和其他阿富汗人提供进一步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遭炮轰，被批对阿富汗局势做出重大误判。多名议员轮番批评约翰逊政府抛弃阿富汗政府，其中不少人来自约翰逊所在的执政党保守党，他则用盟友美国挡箭，强调阿富汗战争由美国主导。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